第九集，夜宵。秦维航最后点了一道梅菜扣肉和招牌炒饭，把餐牌给了服务生，自己向后靠在了椅背上。椅子是那种半圆的靠背。汉宁发觉秦维航真的很喜欢这样慵懒地靠着，手臂往两边或者前面搭着，让他想到一只窝在椅子上的黑色豹子，修长的四肢无处安放。 这里很贵吧？ 也还好。 和你的红包比，哪个更贵啊？ 现在后悔没收我红包了。 这个真比红包还贵啊？ 没那么贵，毕竟我们只点了五个菜。 汉宁想了想，好像也是这个道理，总不可能一道菜就四五百块吧？好像也没有听到有什么鱼翅、鲍鱼之类的。先上来的是花椒羹，接着就陆续上菜了。秦维航拿起筷子就吃起来。 二位的菜齐了。 好，谢谢。 自便啊。 嗯。 汉宁见他那么随便，自己的不自在也缓和了不少。秦维航没说错，这儿的菜虽然精致味美，但分量真的不多。好在秦维航点了两份炒饭，上炒饭时汉宁发现炒饭里有蟹肉，尝了一口，味道不是一般的好。 你好，服务员，这是什么蟹啊？ 就普通的蟹。 嗯？ 阳澄湖大闸蟹。 汉宁在心里肉疼地感慨了一声，果然好贵啊。女服务生也很敬业地憋足了笑，退了出去，没有再打扰他们。借着美食的魅力，安宁也算是和秦维航聊开了。 其实咱们两个吃个夜宵，没必要来这么高档的地方。 秦维航抬眼看过去，桌子对面的人低头吃得十足认真，表情也透着满足，每一口俨然都是这得多少钱呀，我要好好吃的表情，看得他有点忍俊不禁。 你也没说不能来啊，你一路跟着我也没说个不字。 我就是有点好奇你要带我去哪儿吃。 安宁反省自己，原来不是秦维航不和他说话，是自己没主动和他说话呀。秦维航嘴里还含着一口帝王蟹肉炒饭，也禁不住露出了一声笑。 你以为我会带你去什么地方吃夜宵？那种都市传说藏在破破烂烂吊酒楼里的神仙厨师吗？吃一口脑内宇宙爆炸的那种中华小当家？ 安宁笑得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没想到秦维航也能一口气说这么长的话，而且还看过中华小当家。要不是声音天生低沉慵懒，这副促狭的口气听着也和别的同龄男生差不多了。秦维航放下筷子，双手往前搭在桌上，打量这间包厢。 没想到这么俗气吧？ 不是俗气，是烟火气。 安宁说完又在心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只是是你们有钱人的烟火气。吃这顿夜宵没花多长时间，走的时候安宁本想偷听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，没想到秦维航直接走出大门，回头看着他。 走吧，已经结过了。 你什么时候结的呀？ 刚刚我去露台的时候，那个露台是通到外面的。真的不贵，我就是喜欢这里的环境。 放心放心，我没在意了。 安宁表面笑嘻嘻，但其实吧，心里肉疼的不行，心想这恐怕是自己一个月兼职的工资了，够交半学期学费了吧。哎，但真的美味，从小到大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来吃过饭，而且他吃的也不少，胃里比平时还饱。尤其后来那一盘梅菜扣肉，桌上分量最多的就是它了。扣肉一上来，秦维航直接让服务员拿给他，然后自己拿起筷子将那一盘一分为二，起身匀了一半给他，说了声一人一半。他是有点不好意思的，虽然的确是一人一半，但他这个体格和秦维航不能比，有点像一只串串狗和一头西伯利亚狼吃一个分量，狗是吃撑了，狼可能吃不饱。他也不知道秦维航平时和人吃饭是不是都是这么个模式，是不是在宫廷一般的餐厅里也能吃出一股江湖豪气，倒是让和他一起吃饭的人不至于拘谨客气， 吃得很舒服。原路返回，转眼就到了地铁站。韩宁甚至有点可惜，这段路程太短了。 那我回学校了。 一起走吧，我和你方向相反。 两个人一块进了地铁站，安宁这边的地铁刚好进站，他回头匆匆道了别，提起背包就冲进了车厢。上了地铁，他没急着往车厢里面走，而是站在靠门的位置，透过车门还能看到一个人慢慢走到对面等车的秦威航的背影。等车的人越来越多，那道背影随着人流往前走了几步，似乎要渐渐融进人群里了，但又不断的失败，不断的凸显出来。韩宁看得笑了，他好像是在努力融进人群，可就是怎么也融不进去，就像是个地标建筑。哎，怪就怪你妈妈把你生得又高又帅，鹤立鸡群吧。今天的大学英语课，老师一进教室表情就看着不太妙，也难怪了。安宁环顾阶梯教室，这上座率实在是太惨了。 完了，肯定又得点名了。 8:30一到，女讲师直接关上了教室门，果不其然走上讲台就翻开点名册说要点名。教室里到场不多的幸运儿不约而同地露出逃过一劫的表情，也有人低头忙着发微信。 不用发微信了啊，现在才到的一律都算旷课了。 够狠的。 安宁依稀记得秦威航的名字在自己前面，好像是在梁胜涵后面一点。好在梁胜涵今天没有翘课，他心想，要不然自己真的分身乏术了。 梁胜涵 到。 秦威航。 安宁努力把自己往后靠，放低身体，好让前面同学的头能挡住自己，然后举起手沉着嗓子答了声 到。 一时间教室里所有人都朝他这边看了过来，又都或了然或遗憾地转过了头。坐在他旁边的梁胜涵低着头忍着笑，老师又继续往下点了，算是蒙混过关了。 哎，你这声音学得挺像的呀，挺会抓精髓的呀你。 安宁心想，是吗？可能是第一次专业课上点名时，秦威航那一声到给他印象挺深的吧。但其实还是差蛮多的，他使劲压着嗓子倒是能模仿出几分秦威航那种凶音，但他就是学不来秦威航的那种感觉，是那种说不出来的特立独行的酷。快点到他时，他猫着腰偷偷换了一个座位，把自己换到了梁胜涵左边隔一人的位置。梁胜涵侧着身子让他过去，他刚挪到座位上，屁股还没坐下就点到他的名字了。 安宁。 啊，到。 笑什么，上课。 大课结束后，安宁留下来打扫阶梯教室，愣是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把垃圾都清出来扫掉。管理教室的老师看了都忍不住要赶他去吃饭。 这位同学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再晚点食堂都没饭了。 管理员老师后来几乎是在赶他了，韩宁知道是好意，提起垃圾谢过老师离开了阶梯教室。食堂的菜色已经在扫尾阶段了，安宁赶紧打了份餐，转身时看见不远处的梁胜涵正举手招呼他。 哎，安宁，这边。 你还没走啊？ 哎，吃完了刚要走，这不看见你进来就陪你搭个伙吃个饭呗。 谢了啊。 客气这些干嘛。哎，你看微博了吗？你室友上热搜了，来你看看手机。 啊，秦威航没有啊。 啊，第11个。哎，你点进去，那个史上最帅深水攀岩。